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朋友们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2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4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。 做难，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换；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换；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。 停停停停停，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人在职场，其实你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同事啊。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，可能也并不了解和你擦肩而过的这些路人。但是通过网络，我们可能会多少了解一些他们目前的情况，他们的纠结，他们的困惑，他们的喜怒哀乐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，刚才所说的网上的一位朋友发的帖子，已经多少实现财务自由了，可是为什么还纠结呢？他要纠结的是他要不要辞职的问题。我们来接着听啊，今天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华星啊。他说，我首先呢要克服高薪的诱惑，目前工作确实不是我的兴趣，但薪资福利也不错，乱七八糟加上来也上百万了吧。当然我甚至有愧于这个工资啊。如果我辞职，那么我的财富也许就是到此为止了，今后靠存款利息能过自己希望的那种云游天下心忧天下的日子吗？个人对财富没有欲求，对奢侈生活也知之不多，想过朴素简单的日子难道不行吗？华星，行吗？ 行 啊。 行。 为什么行啊？ 对于他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有钱就可以过吗？ 那他只靠利息了，他行吗？ 行，没问题，利息还能再生利息，还可以再做投资。 他不是说了吗？对财富没有欲求吗？ 啊，所以 这点利息过简单朴素的日子。 不，他的欲求看他所谓没有过高的欲求是什么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可能没有过高的欲求，我觉得太平洋上有个岛，然后就挺好的。 他不是说简单朴素吗？ 对，就看他怎么定义简单朴素了吗？ 好。第二，他有第二个纠结，就是是该不辞而别还是履行辞职手续呢？他说，我想不辞而别，是因为我担心面对领导开不了口，总觉得领导会怎样怎样看我，或者给我小鞋穿让我走不了，总担心领导会不会拿各种手段对我威胁利诱。难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？今后我也不准备谋职了，所以现在的档案关系什么的应该不重要了吧，卡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吧。有用吗？这个担心有意义吗？ 不，我觉得他这个，他可能就是在这儿写，我觉得他不像是真有这担心。 开玩笑呢是吗？ 对， 那我们就陪陪他呗。 我觉得这个担心还是挺严重的。 挺严重的。 对，就是万一要是你以后再工作，就是对吧，你现在不想工作了，但是钱这个东西是可以挥霍完的。 我跟你讲哈，你钱虽然很多，但是千金买不了别人对你的尊重啊。 对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坐吃山空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，《红楼梦》里不都写了吗？最后都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，你这个后边再找工作你就只能出家当和尚了。 你把这条路断了，以后万一出现什么变故 你还怎么回得去啊？ 嗯， 对不对？再来看他的另外一个担心啊，他说我还担心社保，毕竟我交了十五年了，交够了十五年了，你说单位还有好多什么风险金呐、长期激励金呐，应该是拿不上了吧？单位还给我们交了补充养老的企业年金，是不是也泡汤了？ 我觉得他可以这样干，就是他可以自己创业，然后自己做一份公司，然后给自己发这些钱不就行了吗？ 嗯，反正 他就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嘛，对吧？他就是这个公司的员工，所以这个单位也可以给他发社保，发这些钱嘛，对吧？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咱们不开玩笑了啊。 嗯， 这位朋友是不是有点吝啬呀？就是说，我现在哪怕有一个亿了，但是单位到年底还给我发两万块钱年终奖呢，我得拿，是吧？ 嗯， 单位给我交那么多补充养老金、什么企业年金，我这还有几年？当然不是几年了，才四十多是吧？ 嗯， 还有二十年才退休，我不拿我心里不干，就跟那个守财奴似的， 嗯， 是吧？那一分钱都得给我，那是我的， 嗯，有这种情 况，我不走了， 对，有这种可能， 嗯， 就是对比较抠， 嗯，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习惯了， 嗯， 就是他在这个公司待了十几年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了。他离开了这个公司，会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，他可能会不习惯的。 哎，是不是就是已经形成这种思维习惯了？不管自己有多有钱，但是呢，绝对不放弃一点点本属于自己的利益。 啊，对，有这种情况。 嗯， 对。然后，但是问题是在于哪儿呢？问题在于说， 那你看我们这种俗人都认为，你都那么多钱了，你还在乎这个？那我们的观点都接不上。 但问题不在这儿。 嗯， 如果他可以不工作， 嗯， 然后还有这么一小账户，然后扑噜扑噜扑给吐钱，其实没事儿。他关键的核心在于说，他如果要是不辞职， 嗯， 继续拿单位这些东西， 嗯， 但是他一定要付出时间在这家公司里的， 对， 这个单位里的， 嗯， 他的时间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 他要过刚才所说的是吧，云游天下的生活。 对对对，你过那个生活的核心是你在花你自己的日子，在花你自己的时间，嗯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哎，就是单位给到你的现在是每月给你发的是时间， 对，他买你的，他给你发这钱买了的是你的时间， 嗯， 买你每天 去那报道， 对吧，在我这待着。 嗯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就这位朋友什么都想要， 嗯， 是吧？ 嗯， 那么这跟我们又一样了啊，就是公司给的这点蝇头小利要，嗯，然后呢自己又要过自己想要过的理想的生活， 嗯， 所以纠结了。 对，我觉得对他来说，你要是想叫一个完美的这个事情，你可以跟单位领导说， 嗯， 对吧？你都已经做到这个位置了，单位领导说这样，你这个该发给我钱都发，然后呢，我呢就不想上班了 啊， 你觉得行不行？对吧？我就想云游天下了，这样你什么都拿着了，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。 嗯，还是要砍掉自己的一些是吧欲望的问题啊。 对， 后来他又说了，其实啊，要辞职确实不容易。我这儿随便说几点，希望有人能点醒我。第一，这个辞职和失业一样啊，都有脱离社会的感觉。虽然财务自由了，但总感觉自己在社会上没有身份，没有面子，朋友也不会很多。哎，对，他说的这事儿吧， 嗯， 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有钱人的这个苦衷。你看我身边就这点人，走在大街上也没有人想理解我，没有人看得起我，我没有那个权力地位啊，没有体面的啊这种人生，我除了钱啥都没有，穷呐。 嗯，啊，我觉得这个也有解决办法，就是这个最重要的，就因为也有人真有人咨询我，或者在问过，就是说我现在手里边有，我忘了在哪儿问过，说我现在手里边有十几套房，我特别担心，就我现在没工作，我特别担心找不着工作， 嗯， 怎么办？ 啊，这是真的。 大城市 有这样的问题，这个在知乎上有这样的帖子。 对， 我有十套房，我该怎么办？ 对，然后最好，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创业呗，就是你手里有钱，你可以拿钱去创业嘛，你可以做投资人嘛，这让你的人脉关系就特别广了。 给自己雇一车队， 对啊， 给自己雇二十个管家，是吧？给自己雇什么十个这个助理。 对，然后还可以做投资人。我说这说真的，他是可以做投资人的。比如说我卖两套房子，然后我投资人投二十个公司， 你觉得呢？ 然后马上我就 单位发的那点养老金他还要，他会舍得 不？但你投资 雇人吗？ 不，你投资还可以赚钱呢。你以为投资人嘛，创业是为了赚钱的，又不是说你把钱都烧了，对吧？ 啊，换句话说啊，就是他要找到社会认同，对吧？要找到自我实现， 你也找一个方式吧，你哪怕去做好人好事，你都会有分身份有面子，朋友也会越来越多的啊，这不花钱也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找到你这个服务于社会的价值就可以了啊，咱不贫啊，不逗你。其实有的事儿贫归贫，有些问题啊还是共性的问题。来看第二个啊，第二个，辞职后啊肯定还是很怀念团队生活集体生活的啊，你比如说公司的旅游没有了，走到哪都要自己掏钱呐，比如说没有资格参加集体活动，没有热闹的日子了，甚至想到原来公司漂亮的女同事都不是自己的同事了，好失落呀。哎呀，你想的太多了。 我觉得也有解决办法，就是其实最重要的解决办法就一个，就是他自己开一公司，然后把那些他喜欢的同事全都招过来，高薪翻两倍招过来，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家家就都可以其乐融融了。 他自己开一公司，原来还惦记着公司的旅游呢， 对， 现在要花钱让别人去旅游， 开一个公司去旅游嘛，对吧？也可以啊。 所以这位朋友应该是得了一种贪婪病啊，什么都要，什么都不愿意失去，同时呢还要过理想的生活，可能吗？再看他的第三个纠结，最怕的还是生病，生病了可能没有领导同事来关心你，还可能得担心自己的医疗费会不会是个天文数字，如果有单位多少有点医疗保险吧，你看是吧，我说的对吧？但是这病吧还不太好治啊，有钱还不太好治。第四个，他说我会给自己的子女一个什么样的印象，给他们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？爸爸以后无所事事坐吃山空，这是一个合格而正常的爸爸吗？教女子育这问题我们刚才没有触及到，他想到了。该怎么办？ 就是总体而言还是这个，就是其实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去创业就完了。然后对吧，就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，然后你看你跟你子女就说，你看我这个毅然决然的离开了这种企业，对吧，混日子的这种工作，然后呢混日子， 他就想混日子，还想拿那么多的 挣一百多万的工作，然后开创了自己的企业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对吧？你们也应该这样。 这位朋友，我跟你说你走不了，你离开不了你所谓的这个集体的土壤，你离开不了什么公费的出去旅游，你离开不了单位给你交的企业年金和医疗保险，你注定离开不了。 我没准呢，就是我觉得他得，假如他说的都是真的啊，就是他的担忧都是真的，不是跟 你不要这么认真吗？ 不要跟人开玩笑的话，这个还是就是怎么讲呢，就是他的都是他的这些时间吧，反正都是这些日子嘛，这么过也是过，那么过也是过嘛， 对吧？这个帖子呢稍微有点夸张，但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多少有帖子里面这个人的身影呢，对不对？幻想着某一种生活，又对于现在的这种生活呢有排斥有看不上，同时呢又享受着他给我们带来的种种便利和福利，人就这样被撕扯，然后呢没事就网上发帖去咨询啊，该怎么办？我觉得呢你需要做出的是选择和接受。你甭管你是云游四方啊还是天天在这儿混日子呀，你既然选择了你就接受他的好和接受他的坏，一切是吧，都有活法，就像华欣刚才所说的。我们来看看网友的回答啊。有的网友是一本正经的回答。有的网友呢这个开玩笑了。只有这位网友他的这回答与众不同。你好，我现在欠债50万，你经济这么好能不能帮我还了，我愿意给你10年的时间来还钱，我的电话13859995，后面我就不能说了。好了，那在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稍后见。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闭，看 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，我在叹息，说不出口的秘密，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，青春一点稀薄的氧气，是否够我继续撑下去，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，还是你喜欢的剧，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，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，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，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偶尔想起来，我就住在那片海。等我翻过身看你眼神，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，伤得太深，爱来的时候划破城门，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。把你深埋在水里面，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，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， Lady Lady One More Try。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。房子呢是很多朋友关心的话题啊。在知乎上有一个帖子很有意思，叫家里在一二线城市有很多套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？就大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，就有人想问啊。那么很多人呢就回答了，这位朋友说，我有一同事啊，坐标上海，女的，上海人，生物硕士，家里拆迁，另外父母一直有投资房产的习惯，15套房。那么后来人家呢这个还是单身，也不着急，那就相亲吧。相亲结果呢，遇到一同行，36岁，药企高级经理，医学博士，也是动迁户，分了15套房，还真是一帅哥，两人各种好啊。后来俩结婚了，那买房就不用提了吧，反正就是比较简单。但是有一次呢，这个他们公司啊评选特色员工，这个员工呢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家里有钱，工作特认真，从来不拒绝加班，消费也很简单，所以在评选优秀员工的时候呢，大家一致投票给他。但这种优秀员工呢是冠名叫特色员工啊，就不是说评个一二三等奖那种，每个人都有特色。他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？他的特色是叫做一个单纯为了自己的理想工作的人。看人多好，对不对？这个房子也好，钱也好， 这有点像那个创业公司快倒闭了，然后结果帮他们扫地的大妈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融600万的感觉是吧？ 对，我觉得刚才那位朋友就要找到这个状态，对吧？其实在某个地方还真的有好多那个保洁阿姨啊，他们就每天不是扫大街嘛， 嗯， 就是因为家里就很多套房嘛，然后原来这个干的工作没地儿干了，然后他们得要实现自我价值啊，那就出来这个扫地吧。 哎，对，还有那个地铁里边推人的阿姨也有这种，推人的阿姨一看这小伙子不错，说：“哎，小伙子怎么样？我女儿那个什么什么，我们家里有房， 对吧？”所以啊，你呀嘛想太多了，人呢活得简单一点好吧，活得朴素一点好不好？你看看人家是不是30套了，是吧？还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工作，多么不容易。所以人都30套了，咱们这种是吧，零的一的 那还不好好努力工作吗？还是要找一个为了自己理想而工作的人，因为这些其实说实话多了你也就麻木了，但我们得要有啊，要有点住啊，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就是当你的这个物质生活解决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我们一定要追求自己的精神世界，精神理想了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啊快结束了，下面我们请华欣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。这位朋友呢，他是这样的，他说我35了啊，想要回老家了，这是我这几天想的最多的一个想法。找工作已经找了一个月了，还是没有找到，网上投简历找工作，面试了很多家，都是让我回去等消息，但是都没有下文。这些天面试我的主管经理都比我小，有的面试主管直接问我，那你介意和90后的员工团队一起工作吗？这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拿着简历找工作，确实不是我这个年龄该干的事儿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除了想回家，他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。怎么办？ 回家家里边能有工作吗？ 嗯，没说。 对啊，我觉得问题在这儿啊，就是家里边能给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吗？ 家里面可能住房不要钱吧。 哦， 有点住吧， 嗯， 不用交房租吧，我是这么想。 嗯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先回家啊。 嗯， 就是如果你在大城市里边找不着工作，对，最近确实这个找工作有一些挑战，有一些企业会有一些挑战，然后这个可以先回家，然后找一份工作体验体验。 嗯， 体验完了之后发现家里边还不好，还是得去大城市，那再来大城市呗。 他之前是有过工作经验的，都35了嘛。 对， 但是就是那些工作没有让他提升，所以说90后都起来了， 嗯， 他还没有跑得比90后更快更远。 嗯，这个我觉得还是指他那个他过去那十年都干嘛去了，这个很重要， 对 吧？对， 是的。 就是他到底能力提升在哪一块儿，然后他链接了什么样的人脉，然后他自己挣的那些钱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理财，对吧？比如说有的一般到35岁在一二线城市买个房子，这都是正常的事儿，结个婚买个房子都已经是正常，大多数人啊。 嗯， 就是我主要是好奇他过去从25岁到35岁这个职业成长最关键的黄金的十年都干嘛了。 嗯，是，所以有必要呢重新梳理一下自己。 对， 是吧？ 对， 你可能现在呢比乱投简历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做一个自我定位。 对，就是评估一下自己现有的这些资源都有什么，有哪些人脉之类的，然后呢投简历的找工作的方式对于35岁来说已经不太适用了。 嗯， 35岁的人一般的找工作的方式都是找朋友人脉之类转介推荐，然后呢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就是如果你自己之前的工作经历比较好，自己做的是管理者，那么就是走猎头的方式。 嗯， 这一般都是这样。 如果能认识刚才那位40多岁的老大哥就好了。 哎，对就好了， 是吧？他会给你一些指点啊，哪怕你去实现他的梦想。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命运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活法。嗯，不要老看身边那些就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啊，那些呢其实不属于我们，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来分析自己。此外呢，就算是你别人过上了你想过的生活，但是你怎么会知道别人有没有承受你没想过的不想承受的痛苦呢？ 嗯 嗯，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，华兴？ 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每个工作都有坑。 对 对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那个坑是你愿意跳的。 嗯， 玛丽莲梦露说过一句话，叫做如果玛丽莲梦露说过的，真的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弱缺点，你也不能享受我的好处。 我以为玛丽莲梦露说的是这个裙子太短了。 对吧，玛丽莲梦露也有性格缺点，就你如果不能接受我的性格缺点，你也不能跟我开心的处在一起，就这个意思。嗯，工作也是这样的。 对，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就是说呢，你一定要有困难，一定是要有挑战，同时你还有动力，你身边还有知识系统让你去克服它。 对， 去学习更多的技能，然后让自己不断的提升。 对，所以好的工作的心态状态并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，而是痛快。 痛快，痛并快乐。 对，对， 所以不要让自己过得那么舒服。你看看啊，那些让自己过得很舒服的球队在这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怎么样了，是吧？你看那个西班牙跟阿根廷，是吧？